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继续欣赏李楚乔的散文，金庸笔下燕京的幻与真。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 昨天我们欣赏了金庸笔下的燕京幻与真的上半部分。金庸在《碧血剑》中写到李自成到德胜门去接受了太监的入宫欢迎仪式，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前，喜滋滋地射出一箭宣示主权。这种情节安排从地理上而言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事实与虚构之间呈现明显矛盾的不合理之处，在金庸的小说中还有不少。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笔下的燕京幻与真。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李自成在北城走反了路，几乎同一时期，金庸还让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在南城出现了错误坐标，他就是民间传说里假身启门事件的主角，明朝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碧血剑采用了野史中曹化淳为闯军打开北京城第一扇门的说法，让他成为了雪崩来临时最显眼的那片雪花。群雄正自大呼憨豆，忽见一队官兵拥着一个锦衣太监呼喝而来，袁成置于火光中远远望见，正是曹化淳，喝道：“到哪里去？”曹化淳道：“皇上命人督战张义门。”袁成置道：“好，到张义门去。”袁成置叫道：“快开城门迎接闯王！”说着手上一用劲儿，曹化淳疼得险些晕了过去，他命悬人手哪敢违抗，何况眼见大势已去，反想迎接新主重图富贵，当即传下令来张义门大开。张义门的名称最早见于金代，是金中都北京西城墙上最北端的一道门。由于金中都城垣核心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南，张义门的位置相对靠近于今天的广安门，明代时则是北京外城城墙上唯一向西开的城门。李自成攻去北京时，以大炮轰西直门、张义门、平泽门，含阜城门，张义门最先失守，闯军由此进入北京。金庸写曹化淳开门纵敌这一说法，主要发源于明末东林党人士撰写的《明记北略》等崇祯朝回忆录。但据明史所载，曹化淳早在崇祯12年就已从东厂提督兼总提督经营荣政的任上告老还乡。甲申之变发生在1644年，彼时这位退休老干部已经在故乡田园闲居颐养了5-6年，断不可能去北京城开启为明王朝掘墓的罪恶之门。甲申启门事件早在明清之交就已是一桩沸沸扬扬的公案，金庸在真伪两种史料中选择了更具故事性、传奇性的版本，仍然让曹化淳担上了卖了北京城的责任，使情节矛盾更集中，倒也是小说家的格物本色。 三、金书里北京爱情故事，七分假，三分真。如果说地理上的错位是出于作者对情节张力的考虑或者记忆的谬误， 那么小说中情感故事与历史事实的错位则更多是服务于情节。金庸笔下北京爱情故事的角色中仍然有闯王李自成。李自成不仅在北京城里迷路，好不容易进了皇宫，马上又在更要命的事情上着了迷。金庸描写闯军在金銮殿中大摆庆功宴，宴席的高潮在于一位绝世美人的出场。听得丝竹声响，几名军官拥着一个女子走上殿来，那女子向李自成盈盈拜倒，只听她应声厉厉地说道：贱妾陈圆圆拜见大王，愿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李自成哈哈大笑道：好美貌的娘们儿。刘宗敏道：大王，那崇祯的公主小将也不要了，你把这娘们儿赐给了我吧。牛金星道：刘将军，这陈圆圆是镇守山海关总兵官吴三桂的爱妾，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大王特地召来的，怎能给你？刘宗敏听得是李自成要自己要，不敢再说，目不转睛地瞪视着陈圆圆，咕咚一声吞了一大口馋涎。李自成喝道：把美人送到后宫去，宋献策你带兵看守。宋献策答应了，领着陈圆圆入内。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其实这桩风流案映射在明史中不过寥寥两行字，却被后人们源源不断的评议和衍生。一半功劳在于清初诗人吴伟业那首脍炙人口的圆圆曲，另一半则有金庸一支笔发威的效用，拜碧血剑、鹿鼎记、飞狐外传这几部畅销小说所赐，李自成、吴三桂、陈圆圆之间的纠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在这场300多年前的北京爱情故事狗血剧中，李自成的男主角身份并不坐实。明史刘寇成。初，三桂奉诏入园至山海关，京师县犹豫不尽，自成结其赴乡，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圆被刘宗敏掠去，甚愤，即归山海袭破贼将。 据史实可知，抢夺陈圆圆的真正罪魁是闯军二号人物刘宗敏。站在李自成的视角上来看，这位好色的手下真是位不折不扣的猪队友。在拿下北京城以后，李自成活捉了时任提督经营的吴三桂之父吴襄，以招降远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原本已成功，却因刘宗敏在打劫吴府时抢走了陈圆圆，致使吴三桂降而复叛。闯军的雄踞北京之梦在愈发迷乱的杀伐中落空，入关的满洲军队成了北京城的新主人。说回到金庸的小说中，李自成替刘宗敏背了这个好色轻敌的大黑锅，不但在金銮殿上如皇帝纳妃般强占了陈圆圆，还生下了美如天仙的女儿阿珂，有了十句真是跳进护城河也洗不清了。同样洗不清的还有李自成的死对头多尔衮。近年来在以清初宫闱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睿亲王多尔衮与孝庄太后大玉儿堪称一对经典的银幕情侣。从长白山头到北京城下，两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私情裹挟着皇位权谋，被编剧们演绎出许多艳事。善于从史书中捕捉素材的金庸也将孝庄与多尔衮的悬案纳入自己笔下。碧血剑中实为皇太极妻子的庄妃，也就是年轻时的孝庄，和多尔衮早有私情，皇太极正是因为撞破了两人的幽会而被多尔衮狠心谋害。皇太极坐到床上，正要躺下休息，忽然坐起，脸上满是怀疑之色，在房中东张西望，蓦地见到床边一对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厉声喝问。那女子花容惨白，掩面哭了起来。皇太极一把抓住她胸口，举手欲打，那女子双膝一屈，跪倒在地。皇太极放开了她，俯身到床底下去看。便在此时，皇太极身后的厨门突然打开，厨中跃出一人，刀光闪耀，一柄短刀向皇太极后心插去。那女子啊的一声惊呼，烛光晃动了几下，便即熄灭。过了好一会儿，烛火重又点燃，只见皇太极俯身倒在地下，更不动弹，背心上鲜血染红了黄袍。看那人时，正是昨天见过的睿亲王多尔衮。 那女子扑入他怀里，多尔衮搂住了，低声安慰。书中这一回的标题叫做《剑光重正殿，烛影朝阳宫》，一下把历史上两段著名的宫闱野史嫁接进了300年前的紫禁城。烛影来自宋初政坛烛影斧声的传说，指宋太宗弑兄宋太祖并篡位夺权。朝影则用了汉代赵飞燕之妹赵合德居朝阳殿的故事，他与人私通至汉成帝死。 这两个典故是金庸自己点名的化用借喻，其实他在描写多尔衮与孝庄之事时，还有意无意地套用了另一桩年代更久远、情节更离奇的皇族艳闻。秦相吕不韦与太后赵姬私通，生下嬴政坐江山。在金庸笔下，小皇帝顺治同样成了多尔衮与孝庄爱情的结晶，因此才能在血雨腥风中当上北京城名义上的主人。可以说，在这段北京爱情故事的构建中，金庸大展拳脚，将多段历史上后宫密室剪裁融汇进来，制造出阴谋与爱情命题下的情节最高潮。然而，过多的演绎对于历史人物的名声有或近于污之嫌。金庸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回目后特地解释，小说家言，史家不必探究也。他也附注引用了近代以来史学家对于多尔衮孝庄一事的看法，此事普遍流传，但无明文记载。近人孟森认为不确，胡适则对孟森之考证以为不够令人信服。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义，胸中地疾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近世至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总的来说，金庸的观点是不否定有此可能，他的依据是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伦理婚娶习俗，叔嫂之间发生感情甚至实质的婚娶行为在清初宫廷中是常有之事，但多少证明金庸对满清民族入主北京城前后的政策与习俗有些失考。早在清军尚未入关的皇太极天聪三年，皇太极就曾下令凡娶继母、伯母、弟父、侄父永行禁止，从行政上禁止了兄中弟及、同族嫁娶等较为原始的带有氏族色彩的习俗。顺治四年颁布的大清律中，更是将娶亲属妻妾作为专门的刑罚条目，制定了精细而严厉的问责与治罪措施。可以说，金庸绘声绘色渲染的慈宁花烛、太后下嫁，无论台面上的故事本身还是背后的史实依据，都是人为编构的成分偏多。但北京城的魅力就在于它像一座包罗万象的大戏台，丰厚的历史沉淀赋予它独此一份的蔚然气象与扩大胸怀，允许和催化着上至宫闱下到市井的爱恨情仇在此发酵上演。而这些虚虚实实的戏码又为这座城市的文化背景增添了神秘的情趣。金庸笔下的北京城是他家国英雄情怀的终极梦剧场，灯影煌煌里，衣冠缭绕处，亦幻亦真，惹人遐想。 好了，李楚乔的散文《金庸笔下燕京的幻与真》我们欣赏完了。今天我们欣赏的文章的下半部分将小说与正史等资料相对照，揭示了金庸在运用史料上的取舍。小说是不能当成历史看的，这一点在金庸的小说中再次得到印证，而小说家地理历史事件的表述方式也是给读者制造了很多阅读乐趣的，这也是这篇文章的启示之一。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 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堪。西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李白在唐天宝八年至上元二年前后的十二年中，曾接受时任青阳县令韦仲堪的邀请，多次一同游览安徽九华山。在青山绿水中消遣，诗人感慨良多，思绪荡漾，经常写诗赠友。这首诗便是其中的一篇。诗中写道：以前我曾经在九水长江上荡舟游览，远远望见九华山峰，那瀑布犹如天河倾泻碧水，山峰宛如秀丽摇曳的九朵芙蓉。我想挥手招人，谁可与我相伴相游？你是此地的东道主，却像神仙那样躺卧云松。诗中所提及的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的青阳县境内，古称灵阳山、九子山，因为有九座山峰形似莲花而得名。主峰石王峰海拔1342米，山体由花岗石组成，山形峭拔凌空，至今那里还保留着乾隆御笔亲赐的金匾东南第一山。九华山的九座山峰各具特色，天柱峰位于青峭湾的西北，是九华山东部的最高峰，据说每当雨天，那里就会发出奇妙的响声，峰顶还有很多人形奇石。九峰中的莲台峰，在山腰间有空旷的山洞，山洞曾经有僧人居住，大厅禅堂可容下上百人。除了山势险峻，九华山之所以让诗人流连忘返，还因为它拥有浓厚的人文历史背景。在东晋末期到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如今游客们还可以看到九华山的真人峰、葛仙丹井、葛仙洞等修行的遗迹。中唐以后，佛教盛行，如今九华山上的古建筑均以佛教寺庙为主。最著名的就是天台峰顶上的天台寺，又名地藏寺。它海拔1306米，是九华山位置最高的寺院。除了天台寺，甘露寺也是九华山上著名的寺庙。最让游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甘露寺的正门设计的独出心裁，进门后只能看见后墙，不与院落相通，到大殿必须从两旁的山墙小门进去。整座寺庙依山布局，共有五层，殿宇完整，楼阁整齐。可以说，九华山自山路之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还藏有明代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以及其他御印法器等文物，这也使得九华山被列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